享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人物之谜单元当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红衣女间谍艾琳·格里菲斯的传奇人生。话说二战期间，格里菲斯以美国驻西班牙马德里石油办事处的职员身份为掩护，活跃于舞厅、宴会、夜总会等社交场合，从此跻身于达官贵人之间，与隐藏在马德里的纳粹间谍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蔽斗争，从而揭开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一幕。1943年，美国战略情报局马德里情报站被盖世太保间谍渗透，美方特工人员和为盟国工作的西班牙朋友接连被暗杀，格里菲斯也几次险遭暗算。由于格里菲斯的运气和机敏果敢，最终都幸免于难。为了给盟军制定霸王行动和铁针行动提供更多的依据，格雷菲斯要时常接待从法国来传送军事情报的女特工人员，然后再把这些情报传送到伦敦。1944年4月6日，有两名女特工给格雷菲斯送来了情报，其中一位还受了伤。那位受伤的妇女把手伸进内衣，拿出一个带有血迹的小包。我叫马尔塔，她叫马德莱娜，是我的同伴，他不会讲西班牙语，但情报是他搞到的。我带他翻过了比利牛斯山，来到了马德里。我们没有身份证，必须在这里等着搭车回到边界去。小姐，你能同意我们住到下星期吗？完全可以，你们当中一个人就住在我的房间，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周末我正好外出。这一天是升天节，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格雷菲斯要参加升天节活动周仪式，他欣然答应了这两名女特工的请求。星期一的早晨，当格雷菲斯回到自己在马德里的住处时，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呆了。只见枕头和床单上溅满了鲜血，床上的那个妇女披散着长长的黑发，她的太阳穴上有一个血淋淋的枪洞，脸上挂满了一条条的血污，令人看后毛骨悚然。他的手边还用一支左轮手枪。 格雷菲斯战战兢兢地拿起电话，拨通了莫扎特的号码。他没有啰嗦，只说了声等着我，别乱动。开始格雷菲斯以为那个妇女是开枪自杀的，但当莫扎特来后，他们发现那个死掉的女人就是西班牙妇女马尔塔，她的手指上缠着厚厚的纱布，根本无法扣动扳机。莫扎特对格雷菲斯严肃地说，凶手不是冲着马尔塔来的，而是冲着你来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你外出了，马尔塔是在你的床上深更半夜近距离被杀的，凶手从窗口进来，不知道另一个人睡在你的床上，但是如果他发现杀错了人，他还会再来，至少你应该换个房间。出于谍报工作的需要，莫扎特立刻叫来助手，很快处理掉了尸体。如果说格雷菲斯这次是靠自己的幸运逃脱厄运的话，那么另外一次则是靠他的机智和果敢才最终死里逃生的。一天晚上，格雷菲斯参加完铁门俱乐部举行的晚餐舞会后，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发动了车子，绕着盘山路朝下面的公路驶去。格雷菲斯问他是否要知道开往的那条街，司机只是从喉头含糊不清地发出了是的回答，而不是像西班牙人通常有礼貌地说是的小姐。驶上公路后，司机朝左边拐弯，估计他走了另一条进城路。格雷菲斯问，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这条路更近些，司机回答。 看着城市西北郊这片荒无人烟的开阔原野，司机突然把车子停在了公路边，一种本能对格雷菲斯发出了警报。司机刚把车停下，格雷菲斯就跳出了车外，拔腿飞跑。他可以听见后边追赶的脚步声，尽管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他还是怕那个司机听见他穿过乱树丛奔跑时发出的脚步声。格雷菲斯一边跑一边紧紧抓住了他那只2.5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毫不犹豫地蹲下来，对着15英尺开外那个朝他冲过来的黑影开了一枪，可惜没有打中。司机猛然冲到了他的身旁，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这个人想要掐死他，不是鱼死就是莽破。格雷菲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枪顶着司机。这时格雷菲斯再也顾不上很多了，就在他即将失去知觉的一刹那，也顾不得对准司机的哪个部位，再一次扣动了扳机。随即一片寂静，仅仅是几秒钟的功夫，多么的惊心动魄。格雷菲斯还在深深地喘息着，而那个家伙的身体压在他的身上，要移动他很难。这个人既重又软，是不是已经死了？格雷菲斯无暇检查，他搜了搜司机的口袋，找到了一些证件、香烟和一把绑在小腿内侧的小刀。格雷菲斯为自己还能走动和活下来感到兴奋，他没有费多大的劲儿，把车子倒了过来，驶上了公路。 1944年夏季，美英联军在法国南部成功登陆，一位女士为这次登陆作战立下汗马功劳，她就是被艾森豪威尔誉为铁针行动胜利的功臣，曾轰动一时的美国红衣女谍艾琳·格里菲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格里菲斯的传奇故事。 正值青春妙龄，美艳绝伦的格里菲斯凭借其天分和聪明才智拼搏在间谍一线，同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爱情火花也很难抑制的迸发，尽管上司对此有特别的规定。自打在新谍员训练队初见皮埃尔的时候，他就对他一见钟情，被皮埃尔的魅力彻底征服了。在训练队期间， 格雷菲斯与皮埃尔的感情在暗中得到了飞速发展，两个人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一个星期天，格雷菲斯和皮埃尔悄悄地来到了白天鹅俱乐部用午餐。就在服务员把香槟端上来的时候，皮埃尔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盒子，红色的小盒子用缎带扎着，他把小盒子放在了格雷菲斯的面前，请打开。格雷菲斯轻轻地解开缎带，只见在黑丝绒衬垫上有一只镶有一枚光彩夺目的蓝宝石的纽花戒指和一对形状相似的金耳环。他脸红红地盯着皮埃尔说，我想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皮埃尔深情地答道，你当然应该接受，我希望你别忘了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想着你的，也许我们会在那边相见，因为我们毕竟是同行嘛。带上吧。还没等格雷菲斯有任何表示，皮埃尔就把他带到了舞池。此后格雷菲斯和皮埃尔分别担任了不同的任务，尽管他们在马德里时有会面，有时皮埃尔是神出鬼没般与格雷菲斯会面，但毕竟不能朝夕相处。1944年6月6日，霸王行动开始，盟军在诺曼底一举登陆成功。正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对于格雷菲斯来说又传来了令他高兴万分的好消息。这一天收到一封华盛顿战略情报局秘密情报处发给哈里斯的电报，自派皮埃尔赴马德里执行特殊任务，用虎子做他的接头人。从这一天开始，格雷菲斯时刻在盼望着皮埃尔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正在他焦急等待之中，突然有一天，格雷菲斯得到了一个千真万确的情报，盖世太保特工打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驻西班牙马德里情报站的内部，这使得格雷菲斯充满了恐惧感。现在他看谁都像是隐藏在内部的鼹鼠，甚至他的顶头上司哈里斯都有可能是这名鼹鼠。唯一使他感到宽慰的是，皮埃尔很快就会来到他的身边。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格雷菲斯与皮埃尔在一家舞厅里突然相遇。拥挤的舞池中央，皮埃尔紧紧搂住了格雷菲斯。虎子，咱俩又在一块跳舞了，见到我你高兴吗？格雷菲斯急切地回答，高兴得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不，这不会是真的。皮埃尔用力搂着格雷菲斯，靠在他的耳边擦着他的面颊说，你信任我吗？皮埃尔，我怎么能不信任你呢？我们曾在一起受训。相信我，皮埃尔一边低声说，一边紧紧地拉住格雷菲斯的手。他突然高兴地大笑了起来，哇，你手上戴着我送给你的戒指。我每时每刻都戴着它，我喜欢它。我想哈里斯如果知道我对你的感情，他是绝不会安排这次会面的。皮埃尔轻声说。从舞厅回来，格雷菲斯马上将与皮埃尔会面的情况向哈里斯做了详细的报告。第二天上午，格雷菲斯与皮埃尔又在皇宫饭店圆形大厅一个靠窗的座位见面了。你有关于这次登陆的消息吗？尽管我到这里见到你很高兴，但我真正想去的地方还是敌后的法国，到那里去干才真带劲儿。说到这儿，皮埃尔语气一变，问道，请告诉我，关于我，哈里斯说过什么吗？格雷菲斯答道，他叫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并通知你我是你与他之间唯一的联系人，这个你以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被告知去参加那次舞会，并设法在那儿见到你，就这些。皮埃尔思索了一会儿又说道，铁针行动一定快开始了，我不想错过参加这次行动的机会。格雷菲斯说，机要室进来处理的电报都是关于这件事情的。皮埃尔又问道，那他们是否已经选定了铁针行动的登陆地点？就我所知好像还没有。 胡子，告诉莫扎特，我接触了德国高级指挥部的一名信使，从他那里知道，德军第一军司令部波托埃斯特将军离开了他原来的行军路线，完全改变了方向，正向比斯卡地区进发。这支部队有750名军官，18850名士兵和数量不详的马克三型坦克。这个情况必须立刻让莫扎特知道。格雷菲斯答应了皮埃尔。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格里菲斯回来之后，立刻把皮埃尔的情况告诉了哈里斯。哈里斯高兴地说，胡子，人们认为皮埃尔是我们最能干的谍报人员之一，他的经历不凡，你能同他一道工作真是幸运的事。不过有一点你必须牢牢记住，除了你我之外，没有第三者知道关于鼹鼠的事，当然鼹鼠本人也要除外。所以你今后同他们共事时，一切要跟原来一样，丝毫不能流露出你对他们的态度有了变化。哈里斯摆弄着手中的钢笔继续说道，谢普特森来电说，他认为斗牛行动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并要我为此向你祝贺。胡子，你有一件新任务，你将参加斗牛行动的第二阶段任务，登陆成败将取决于这个阶段的结果，你迄今为止的经历将有助于你取得成功，现在还不能把全部情况都对你说清楚，在今后几个星期的某个时间，你将收到一份谢普特森直接发给你的绝密电报，我会通知密码室，从现在起所有的绝密电报都由你一人负责一码，你一收到我所说的那份绝密电报，必须立刻把它拿给我，你可以随时找到我，我说的话你一句也不能对外界透露，即使对皮埃尔也不要透露，除非事前经我许可。1944年8月8日清晨，那份关键的电报终于如约来到了，电文如下，胡子，绝密，绝密，告哈里斯立即实行第二阶段计划，谢普特森。格里菲斯一完电报，门都没来得及敲，一口气冲进了哈里斯的办公室。胡子，这封电报的意思是说登陆作战将在法国的马赛进行，这封电报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也可能使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丧生，我们正是为了这个任务才把皮埃尔调到马德里的。哈里斯走到墙角，把屋子里唯一的一把椅子移了过来，让格里菲斯坐下，继续说道，马上和皮埃尔联系，告诉他将他领导的特工人员带到马赛地区，以便在我军登陆时他们能够处于随时支援我军的位置上，他对部下要不露风声，登陆地点的情报是很机密的，绝对不能泄露出去，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对那些多年来为我们的事业忘我战斗的人们也要绝对保密，这一点你能对他讲清楚吗？格雷菲斯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哈里斯接着说，事实上这个消息是如此重要，所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不能让皮埃尔冒险越过比利牛斯山沿着老路去法国，以免他在中途被捕，我会想法子将他送到阿尔及尔，从那里他可以被空投进去。胡子，你马上行动吧，今天晚上我们有一架专机飞往阿尔及尔，晚上9点用我的派克轿车送他到机场，我现在还不能知道他被空投到法国的准确时间，但是到时我会告诉你，以便你能同我们一起收听无线电来了解他是否平安到达。几个小时之后，在皇宫饭店酒吧间朦胧的灯光下，格里菲斯和皮埃尔坐在了一起。胡子，我亲爱的，告诉我你这么着急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皮埃尔紧紧握着格里菲斯的手，很着急，但是却很温柔亲切地说道。格里菲斯急切地回答，哈里斯有一桩特别的任务要交给你，命令是刚刚收到的，一份绝密电报。总算等到了。皮埃尔显然很高兴，他拿出一支香烟点上，同时下了一口雪莉酒，问他，我什么时候走？一辆挂着外交牌 CD406 号的黑色派克轿车晚上9点整在旅馆门前接你，等你一到格塔贾军用机场，你乘坐的那架飞机就会起飞。虎子，你是爱我的对吗？我也会想你的，盼你平安回来，再见吧皮埃尔。 1944年夏季，美英联军在法国南部成功登陆，一位女士为这次登陆作战立下汗马功劳，她就是被艾森豪威尔誉为铁针行动胜利的功臣，曾轰动一时的美国红衣女谍艾琳·格里菲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格里菲斯的传奇故事。 1944年8月15日上午，正当格里菲斯走出家门时，突然听到看门人的收音机里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10万盟军正在圣特罗佩附近的一个渔村登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圣特罗佩位于戛纳附近，离他告诉皮埃尔的马赛差得太远了。这对格里菲斯来说真是一个灾难性的消息。格里菲斯快步赶到办公室，看到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神情。吉米正坐在收发报机前，同战略情报局设在圣特罗佩的电台联系。特拉斯科特将军的第6军率先登陆，法国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的军团尾随其后，由亚历山大·帕奇将军率领的美国第7集团军担任后卫。尽管德军做了些抵抗，但这次登陆毕竟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因此战斗伤亡不像一个半月前在诺曼底登陆时那样大。铁针行动成功了。格里菲斯直奔哈里斯的办公室，他根本不听哈里斯的解释，便大声说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为什么认为我不可靠？传给皮埃尔的是假情报。现在格里菲斯终于明白了，那只鼹鼠就是皮埃尔。他们都知道把假的登陆地点告诉他，就会迷惑德国人，使他们据此做出错误的判断。别太认真了艾琳，哈里斯第一次没有称他虎子，这次登陆成功也是你的功劳，如果不是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今天我们就不会在这里欢庆胜利了。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你，一旦皮埃尔稍微察觉到你知道他是双重间谍，他就会杀了你。他肯定会知道的，不用你告诉他，他就会嗅出味道来。至于说确切的登陆地点，包括许多参加作战的将军和我们都不知道具体的日期和地点，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我们必须服从。你怎么不回到办公室去跟大家一起庆祝你的成功呢？你受之无愧。不管哈里斯怎么说，格里菲斯都难以平静，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这一天对他来说真是灾难性的一天，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一下子成为了鼹鼠。尽管他也明白这是事实，但在感情上却一时难以接受。几天之后，约翰·德比接见了格里菲斯，他像个朋友一样和蔼地说道，皮埃尔早就是个叛徒，但他最终却成为了我们向德国人提供假情报的工具，因此我们要感谢你艾琳，你做出了无法估量的重大贡献。在同一时间内，我们虽然还利用了其他一些人去迷惑敌人，但我认为使敌人确信无疑的是你传给皮埃尔的那份决定性的情报。显然皮埃尔从未想到你会告诉他假情报，而德国人也非常信赖他。约翰·德比停了片刻，又接着说道，胡子，哈里斯非常敬重你，其实要不是他欣赏你的工作，今天我也不会专程到这里来。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侯耀文是我国著名的相声作家、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受父亲侯宝林的熏陶，和石富宽一起合作表演了大量优秀的相声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作的相声《艺术与生活》。侯耀文在家中排行老三，俗话说得好，皇上爱大，百姓爱小。侯宝林家的孩子很多，侯耀文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妹妹，于是呢，他小时候就比较受冷落，平时的时候没人管，就连衣服也总是捡哥哥们剩下的来穿，但这也养成了他独立的性格。而身为侯宝林的儿子，侯耀文的相声之路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坦荡顺利，因为父亲侯宝林反对他学相声，深爱相声的侯耀文只能在最初的日子里偷师学艺，听客人和父亲聊天成了他学习相声的主要途径，最终呢，侯耀文也成为了一代相声名家。好了，下面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呀， 啊， 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 我想起来了， 嗯， 你的相声说的不错呀。 不行，还得学习呀。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 嗯， 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 啊 最起码的条件。 你的相声说的太好了， 嗯， 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怎么了我？ 你让同志们瞧瞧， 嗯， 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说话呢，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怎么了？ 没长好， 好像没长好， 太难看了。 别胡说八道了你 啊， 这模样还难看 啊， 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哈，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 那我知道你脸上这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黑漆裂光，你怎么， 我 肯定是长错了。没、 嗯、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 啊， 我们这相声演员呢， 哦，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你说什么？ 我说相声演员 啊， 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关系不大呀？ 啊， 关系大了。 怎么了？ 你瞧瞧人今年卖的大挂历 啊， 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是，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嗯，

睡梦中露出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行了，哗，哎，行，这怎么回事？这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那我们得， 你得闭着眼听， 干嘛呀？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到海边上了。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嗯， 我就不敢带了。 怎么了？ 再带大伙儿掉海里了。 你别带了， 是吧？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哎， 也都在唱这首歌。 是啊，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嗯，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啊，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啊。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小伙子，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平板三轮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再问问我，你别瞎唱啊，对不对？ 嗯，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不是，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一学啊。 你学学， 把俩胳膊一插， 嗯， 往那车板上那么一趴， 哎， 一边蹬一边唱。 嗯， 金刚的爷影敲了那个敲， 啊， 海海浪破山天，轻轻的轻的摇，年轻的水兵 啊， 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了啊，甜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艺术与生活》。在这个段子里，侯耀文表演了京剧、诗歌朗诵、流行歌曲等多种艺术，展现出自己多面的艺术才能。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送你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M Girls 组合中的《中场休息》。我是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只能给我的中场时间，却不能拼凑成主场画面，不贪图那一天幸福会上演，我要狠心一点说不爱。是对你想念，我的脆弱那么明显，自己都讨厌。手机照片，那画